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夏至是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一个节气，在夏至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啊，达到一年的最北端，几乎啊直射到北回归线。此时北半球的白昼最长，同时在夏至阶段的降水啊，对农业的生产影响非常大，因此啊，有夏至雨点值千金之说。今天我们就聊聊夏至这个节气。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个夏至的英文翻译给大家先说一下哈。夏至嘛，那么肯定有夏天这个词，这个词不难， Summer Summer， 后面这个至呢，英文呢叫Solstice， 它的拼写呢是 S-O-L-S-T-I-C-E， S-O-L-S-T-I-C-E， 合到一起呢 The Summer Solstice。 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跟夏至相关的一些情况哈。那么在夏至这一天啊，日照时间在北半球是全年的最长，但是呢在这一天之后，白天的日照时间会越来越短啊，当然呢是在北半球哈，它的日照时间会越来越短，在北半球的温度呢会越来越高。那么看看它的这个英文翻译，首先在夏至这一天，我们在学英语的语法的时候呢，我们讲过哈，表示某一天的话呢，我们会强调一个介词 on 哈，这个同学们一定要切记哈，在具体的某一天用介词 on。 The summer solstice， on the summer solstice itself， 然后呢日照时间哈，就白天的时间呢叫 daylight， daylightDaylight last the longest， 它持续的时间是最长的， last the longest for the whole year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北半球，半球这个词呢，我们说 hemisphere， 它的拼写呢是 H-E-M-I-S-P-H-E-R-E。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半球这个词啊，这个词首先分成两部分，一个呢是 sphere 这个词， S-P-H-E-R-E 呢，它表示一个球体的意思，前面再加一个 hemi 哈， hemisphere 变成了一个半球哈，合到一起呢，我们说这个北半球叫 northern hemisphere。 在这一天之后，白天的日照时间会越来越短， After this day, daylight hours get shorter and shorter， 但是呢温度呢会越来越高哈。 The temperature become higher in northern hemisphere， 温度呢在北半球呢在不断的在攀升。那么大家会问了哈，在我们中国哈，哪一个地方哈，在这一天日照的时间最长，越往北呢它的这个日照时间会越长。那么看看我们的地图，最北的地方是哪儿呢？哎，同学们如果地理学得好的话呢，它位于中国最北端的漠河哈，在黑龙江省哈，漠河。如果把黎明、黄昏和黄昏之后呢，还有一段我们叫余晖吧哈，这个时间完完全全的包括在内的话呢，它在夏至这一天日照时间将近呢17个小时。漠河啊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自然现象，就是极光。那夏至呢是在漠河哈观赏极光的一个最佳的季节，因此啊它被称为中国的不眠之城。好，那么看看这一段的英文翻译。 How long is the longest day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expert, the entire day in 漠河哈，这里面提到了 entire， 整个哈，完完全全的这个字 entire 哈， in 漠河 in 黑龙江 province located in the northernmost tip of China， 这里面出现一个词叫 tip， TIP 哈，它这个意思啊特别特别的多哈。在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故事里面，它表示一个尖儿哈，一个顶部。往往呢，这个词呢会指呢，比如说一个区域它最尖端的那么一个点点哈，叫一个 tip。比如说呢，在一个半岛哈，最靠近海的那么一块地儿呢，也可以叫这个 tip。漠河呢，在中国哈北部哈最边远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一个点呢 ，northernmost tip of China last nearly 17 hours 17个小时 ，when you include dawn 黎明 dawn， 然后呢 twilight 以及呢 its after。Glow 哈，它的余晖合到一起三段呢，17个小时。The summer solstice is the best season for viewing the aurora 一抹河哈，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大家特别向往哈、特别希望看的一个自然一个景象，叫做极光哈，它的英文叫 aurora A U R U R A aurora 这个词哈。那么大家呢觉得这个词会很难，但是如果大家喜欢旅游的话呢，那么这个词一定要会了。同时我们把漠河叫做中国的不眠之城 The Sleepless Town of China 睡觉这个词后面加一个 LESS 是一个否定词，表示说不能睡觉的一个城市，叫做不眠之城。中国古代啊，将这个夏至呢分为三候，第一个时候呢叫鹿角解，第二个时候呢也可以翻译成第二个阶段呢叫蝉始鸣，第三个阶段呢叫半夏生。听完这三个我们说阶段呢，很多同学会觉得有些困惑。那么接下来呢，皮老师把刚才说的这三个阶段啊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阶段呢是指呢这个鹿角啊开始脱落之后呢，像一些雄性的知了啊在夏至之后呢会不停的哈鼓翼而鸣哈，不停的在叫。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指半夏啊是我们的一个中草药等喜阴的一些生物呢开始出现了。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夏至呢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呢代表性的动物呢是鹿角开始呢脱落，第二个呢是这个蝉开始叫唤，第三个呢是一些中草药呢开始呢生长。好，那么看看这段的翻译。 In ancient China, people divided the summer solstice into three periods, 分成三个阶段哈。 First period, antler falling off,这 antler 哈，鹿角 antler 哈，鹿角开始 falling off， 这个 fall off 表示脱落落下来。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我们说这个蝉啊 cicada 哈 cicada cicada， 我们说这个知了啊还不停的在叫唤，叫什么 chirping 啊，这个词 chirping 哈，这个 chirping。同时呢还有用其他的词来翻译呢，比如说这个叫唤叫什么 crying 也行哈。The third period herbsblossoming 啊 ，herbs blossoming 啊，一些中草药啊，开始呢这个出现了。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呢，在我们中国古代啊，把夏至这一天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早在汉朝，当时的中秋节和重阳节啊，不像现在哈、今天呢，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因此啊，人们把这个夏至这一天当作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哈、来过了。Summer solstice was an important festival in ancient China. 啊，那么说夏至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哈、在古代的中国。As early as the Han Dynasty, when the Mid-Autumn Festival, 哈、我们这次讲过中秋节哈、Mid-Autumn Festival and Double Nights Festival, 双九的节日也叫重阳节。Double Nights Festival were not as important as they are today.The summer solstice was already celebrated, 啊，已经开始呢庆祝了。在古代呢有哪些习俗啊，哈，为了庆祝夏至呢，在古代呢妇女们相互赠送彩色的扇子和香包。因为呢这个扇子呢可以让他们呢在夏天感觉到凉快一些哈，但是当时没有电扇哈，也没有空调，那么只有呢靠扇子呢让他们能够降温。同时啊这个香包或这个香袋呢可以呢帮助他们赶走蚊子，这个闻起来呢这个味道呢会好闻一些，所以说呢具有美的一个功效，同时呢还有很多实际的功效在里面。为了庆祝夏至 To celebrate the summer solstice, women give color fans 有颜色的这些扇子哈，这 colored fans and sachet 这个词哈，后面有一个箱包哈，那些小的袋子叫什么 sachet。 同时啊，同学们注意这个词的发音和它的拼写呢还有一定的不同，它的拼写呢是 sachet，但是呢在发音的时候这个 T 呢是不能发音的哈。它的发音有两个，一个是 sachet， 还有一个 sachet 哈，一个英式的一个美式的都可以，但是呢有一点后面这个 T 是不能发音的哈，表示那种比较小的一些小袋子。 To each other fans could help them feel not so hot， 让他们感觉到呢不会太热哈。 And sachet could drive away，那么能够驱赶这个动词 drive away， 我们说可以赶走一个人哈， drive away 不太受欢迎的人，用这个词可以 drive away， 同时呢可以驱赶那些蚊子哈，苍蝇那些害虫。那么这里面这个蚊子呢是 mosquitoes 啊， mosquitoes 啊，这个词呢给大家简单拼一下哈， mosquitoes 往往是一个复数形式， and make them smell sweet，让他们闻起来啊更加的味道更好一些。好，那么除了人们在夏至这一天哈，相互呢赠送一些小礼物，那么在吃的方面呢也有一些讲究。比如说山东啊有句谚语说哈，冬至的时候呢我们要吃饺子，在夏至的时候呢吃面条哈，都是面食了。同时啊，在山东省不同地区的人们在这一天要吃 chill noodles 凉面，同时啊，在北京啊，在这一天也有吃面条的一个传统。好，那么看看这一段的翻译。 There is a saying 啊，有一个说法， There is a saying in Shandong province which goes， 有一个说法呀，往往呢用一个动词哈，这个 saying goes 啊，那么这个说法如何来说的，但是呢翻译成英文的话呢会用这个 go 这个词来表示啊，这个故事怎么讲的怎么说的哈，用这个 go， 希望同学们以后呢比如在讲英文故事的时候呢这个 go 这个词哈，希望能够用到以后的表达当中。同时我们说在冬至呢吃饺子 eat dumpling on the winter solstice， 哎，今天呢除了讲夏至呢我们还讲一个冬至哈，这个至前面加上一个 winter 哈，表示这个冬至哈。 the winter solstice and eat noodles on summer solstice， 在这个夏至的时候呢我们吃面条。 people in different area of Shandong province eat chilled noodle on this day， 因为呢这天比较热了，吃那个热面呢会感觉到这个汗流加倍的感觉，所以呢人们喜欢吃一些这个 chill 这个词， chill 这个词表示寒冷的意思或冷的意思哈，表示说这个温度会比较低。比如说喝的啤酒呢，一般人呢都喜欢在夏天喝这个 chilled 放这个冰柜里面的啤酒，喝起来呢更加凉爽一些哈。而这个面条的话呢也可以用这个词 chilled noodle， 冷水里面过一下。 Other people around China including those in Beijing also have a tradition of eating noodles、啊、同样呢也喜欢吃呢这个面条、啊、当然呢很多人也喜欢吃这个凉面。那么讲到这个夏至啊，还有一个跟它相关的一个谚语哈，这 idiom 有一个成语叫做杯弓蛇影，同学们都知道它什么意思啊，表示一个人呢经常自己呢吓唬自己哈，怀疑某些不存在的事情啊，这事压根儿不存在，但自己呢觉得诶有可能会发生。它为什么跟这个夏至有关系啊，其实呢在很早以前哈，有个叫杜轩的人呢夏至那一天参加了一个宴会，他呢在杯子里面发现了一个弓形的东西哈，那个形状呢像蛇一样，他误认为是蛇，后来呢还是说碍于情面啊，不要被人笑话呢，还是把这个酒啊给喝了。后来呢回家之后他感觉到自己的肚子疼哈，乔医生也不管用，最后呢他那个朋友跟他说，他看到这个杯子里面的东西呢其实不是只蛇，而是说这个墙上挂的一只弓反射这个影呢到他酒杯里面了。他听完之后这个病也好了。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夏至那一天，因此呢人们会把杯弓蛇影呢和这个季节呢联系到一起。好，我们把这个故事简单说一下。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a man named Du Xuan attended a banquet on summer solstice where he mistook the shadow of the bowl in his cup for a snake and he had to drink it out of fear、啊、这里面讲了一个 bowl 这个是 B-O-W、啊、我们说这个弓。 After the banquet he felt chest pains and belly ache and couldn't recoverEven after seeing many doctors, finally he found he had mistaken the shadow right across bowl on the wall for a snake in his cup and recovered. Later, people used this idiom to refer to people who are suspicious and frightened themselves. 好，那么接下来皮特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On the summer solstice itself, daylight lasts the longest for the whole year in Northern Hemisphere. After this day, daylight hours get shorter and shorter, and temperatures become higher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How long is the longest day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expert, the entire day in Mohe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located in the northernmost tip of China, lasts nearly 17 hours when you include dawn, twilight, and its afterglow.The summer solstice is the best season for viewing the aurora in Mohe, the sleepiest town of China. In ancient China, people divide the summer solstice into three periods. First period, antler falling off. Second period, cicada chirping. Third period, herbs blossoming.The summer solstice was an important festival in ancient China, as early as the Han Dynasty, when the Mid-Autumn Festival and the Double Nights Festival was not as important as they are today. The summer solstice was already celebrated. To celebrate the summer solstice, women gave color fans and sachets to each other. Fans could help them feel not so hot, and sachet could drive away mosquitoes and make them smell sweet. There's a saying in Shandong province which goes, eat dumpling on winter solstice and eat noodles on the summer solstice. People in different areas of Shandong province eat chilled noodles on this day.Other people around China, including those in Beijing, also have a tradition of eating noodles.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a man named Du Xuan attended a banquet on summer solstice where he mistook the shadow of a bowl in his cup for a snake and had to drink it out of fear. After the banquet, he felt chest pains and belly aches and couldn't recover even after seeing many doctors. Finally, he found he had mistaken the shadow of red crossbow on the wall for a snake in his cup and recovered. Later, people used this idiom to refer to people who are suspicious and frightened themselves.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鼎石国际学校的二欧班的同学，听听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毕业季寄语。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Angela. My school is Keystone Academy. I am 8 years old. Remember me so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so I have traveled far.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My dear friends, we are always friends forever. Have a good holiday.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名字的游戏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Splat the Cat.那今天这次老师要继续为大家分享神奇有趣的啪嗒猫的故事。Splat the cat is excited to play games with his friends. 那啪嗒猫啊，为了能和朋友们一起做游戏而感到非常的激动和兴奋。Until he loses every game. 可是直到他每一场游戏都输。那你想想啪嗒猫心里会好受吗？应该不会。Will Splat find a way to have fun? 那让我们猜一猜，啪嗒猫会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式吗？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Splat the Cat, The Name of the Game. 那今天 Jason 老师来为大家分享啪嗒猫系列的另外一本故事书，名字的游戏。Spike and Plank were at Splat's house to play games. 两个好朋友 Spike和 Plank 他们两个人一起啊来到了啪嗒猫的家里面来玩游戏。Let's play mouse, mouse, cat, said Splat. I'll go first, Spike said. Mouse, mouse, cat, he said. Spike tagged Splat. 那这个时候啪嗒猫就说呀，那首先我建议来玩个游戏，这个游戏就是老鼠老鼠猫。然后 Spike 举手就说我先来。他说老鼠老鼠猫，紧接着 Spike 就拍了一下啪嗒猫，那就是需要啪嗒猫去追 Spike 咯，快一点快一点。 Splat tripped when he chased Spike. Splat 噔。 What a shame, said Splat's little sister. So sad. Too bad. You lost the game. 然后紧接着呀，啪嗒猫就赶紧去追 Spike， 可是一不小心他绊倒了，咚。 可这个时候啊，啪嗒猫的小妹妹就走过来说，哎，真遗憾呢，太糟糕了，真令人伤心，你竟然输了比赛。 哼， Let's play hide and seek. I'll be eight, said Plank. Splat said, don't peek.Plank began to count. Spike went to hide. Splat hid behind a curtain. 那这个时候 Plank 就建议说呀，让我们来玩捉迷藏的游戏吧，我来捉大家好吗？啪嗒猫高兴地说，哎，那你可不许偷看呀。 Plank 就开始查数字了， 1, 2, 3, 4, 5。 这个时候啊， Spike 也都赶紧去藏起来了。你猜猜啪嗒猫藏在哪儿了呢？啪嗒猫赶紧躲在了窗帘的后面。 Plank found Splat right away. 那我们的 Plank 马上就发现了啪嗒猫藏在了哪儿。它藏的太容易被发现了。 That spot was tame. So sad. Too bad. You lost the game, said little sis. 那啪嗒猫的小妹妹就说呀，你藏的地方真没创意。真令人伤心，而且太糟糕了，你又输掉了比赛。 No one could find Spike. Good spot, Spike, said Plank. You win, said Splat. 那没人能发现 Spike, 而且这个时候 Plank 就说，哦，你藏得可真好啊 Spike。 啪嗒猫也说，你赢了。那大家快看看 Spike 他藏在哪儿呢？ Where?Is Spike. I think Spike is in the bus tub, 对吗？那我想啊， Spike 应该是藏在了浴缸里了吧。 I want to play, said little sis. Fine, you are eight, said Splat. Splat, Spike, and Plank went to hide. 那妹妹这时候就说，带我一个，我也想玩。啪嗒猫就说呀，好吧好吧好吧，那你现在来抓我们好吗？啪嗒猫 Spike 还有 Plank 他们赶紧就躲了起来。 This time Splat found a great spot, a sooty fireplace with no flame. 这一次啪嗒猫可找了一个好地方，一个没有点火的黑漆漆的壁炉椅，应该谁也看不到我了吧。 Splat's noseitched. Achoo! Little sis found him right away. That's lame, she said. So sad. Too bad. You lost the game. 而这个时候啊，啪嗒猫的鼻子有点痒啊啊啊！去，他打了一个喷嚏。紧接着，小妹妹很快就找到了他。小妹妹说：“哎呀，你也太逊了吧！这么简单的地儿，我肯定很容易就找到了。”太糟糕了，真令人伤心，你又输掉了比赛。 Little sis found Spike and Plank too. Yippee, I win, she said. I get all the fame.